亲近女性用户的一个名称。 那您最开始就主打的是女性用户这样一个人群吗？那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用户画像，是这样一个定位呢？ 其实空气净化器是普世需要的一个产品，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不管男女 老少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但是呢，我们产品跟其他竞品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刚才讲的，除了能净化，还能有一个加湿，还有释放负离子等等这样保湿抗氧化的一个功能，这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优势。然后同时呢，女性用户其实对空气净化器是非常挑剔的，我们第一个目标市场选的是女性市场，所以说就是为了让女性用户去检验我们产品的品质，把我们产品做成一个非常高规格然后高标准的一个产品，然后既能实现这种生态绿色健康的净化，又能为我们女性提供一种非常低廉成本的这样的一款就是维护费用很少的一款产品，同时呢又对它的一个呼吸道皮肤产生非常好的一个保健作用。 那 Miss Beauty 这款产品它的维护成本非常的少，那这一块是体验在哪一方面？它和其他的我们现在市面上的一些空气净化器还有哪些的差异化？因为确实是在维护方面那个需要不断的去清洗，或者是不断的去可能过一段时间那个滤网就会变得黑，那这块问题你们是用了一些可能更高效更智能的一些方式去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传统的大部分的空气净化器是采用3到5层的复合过滤滤网，这样的问题呢就是用一段时间要求用户去定期更换，如果更换的话就会产生高额的滤网的维护费用。我们经过测算，一个净化器如果用3年，它的维护费用基本上等于它的一个最初的售价。所以说呢，对老百姓来讲，尤其是我们喜欢节约成本的女性用户来讲是非常不实惠的。然后我们呢从技术的一个底层的角度做了非常大的突破性的创新，我们采用的是微滴场式的空气净化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水作为净化的一个核心的介质，把水变成类似大自然下雨的这样的雨滴的形态。然后我们的核心科技会把水变成非常细小非常快速飞行的这样的微米级的小水滴，这个小水滴呢可以类似雨水冲刷灰尘这样的一个原理，可以把空气中的大部分的PM2.5 甲醛进行吸附或者是冲刷，这样呢水脏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说通过定期的去换水就来提升然后净化性能，这样呢就是水呢维护成本很低，就可以每年为用户节约大约几百到上千的一个维护费用。 那像其他的可能需要更换或者是替换这样的产品里面根本是不需要这样的，然后只是可能去换水就 OK。 对的。 那你们目前产品这样一款高规格的产品，目前你们研发的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其实我们做这个事情是从2014年的3月份然后启动的全面的这个团队化的一个运作，当然在之前呢我们三个创始人小伙伴然后具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包括我本身是从事微滴发声技术研发的，我还有另外两个人是从事空气健康生命科学研究的，还有做这个化工领域的喷淋除尘脱硫这样的几个技术的。所以说我们从2014年做到现在呢大约利用了1.5年的时间去研发完善这个技术，后来我们专利是申报了15项，其中有5项已经拿到了授权的证书，然后后来在2016年的下半年我们正式的完成了量产的工作。 那 Miss Beauty 大概一款产品它能覆盖的范围大概是多广？ 我们当时设计这款产品呢主要是针对家庭的卧室作为最主要的一个使用场景，当然类似卧室的小客厅或者是办公室都可以用，但是呢我们经过调研呢一个卧室大约的面积就是20平左右，所以说我们产品适用的面积就是大约20平到30平之间，就比较 OK。 那目前产品是 SKU 可能是只有一类，就是20到30平的这样一款产品，有没有考虑过往 2B 去研发，就是做一些可能大功率的可能覆盖到更多平米的这样一个产品？ 其实我们在2016年的下半年已经启动了这样的市场调研的工作，我们也陆续的去拓展我们的研发的产品。然后呢我们这款产品是基于我们的核心的水洗技术的，所以说水洗技术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方面。我们未来拓展的产品呢包括大型一点的就是家用的新风柜式的一个净化机，既有新风功能又有这种水洗生态净化功能，它的适用面积就会在大约60平到80平以上。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未来也会开发出类似办公室白领专用的这样桌面型小型化的一个产品，方便携带也方便摆在 离自己很近的地方，又静音又有一个局部净化的功能。然后再就是未来呢，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这个技术用作一个综合的一个办公系统里边，就像一个大的办公楼或者一个商场、医院等等这样大型的空间，可以装一套我们这样的一个空气净化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净化器，而是说一套带封路循环、带净化的一个系统，可以能解决更大空间的一个使用。 你们其实产业面或者说想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包括你们的研发能力也能支撑着你们做那么多的事情，包括 2B 的 2C 的。那目前你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发这款产品，然后也会去探索市场，可能目前可能女性用户可能是你们的主要的受众的人群。那在这一块方面，你们最开始还是采用 2C 的方式，然后来去来去突破这样一个市场嘛，那得到一个市场的认知。那在进军市场这一块，你们第一批种子用户的获取，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种子用户的获取分为几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从2014年到现在一直是比较受各方面孵化器啊，还有我们出身的学校的一些支持。然后一方面呢，我们参加了一些行业的展会，还有科技类的智能硬件类的一些展会。这些展会呢，有很多人都是对高科技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们的生活品质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对我们当时出了这款生态水洗概念的一个概念机的时候就非常感兴趣。我们通过很多展会收集了很多有用的客户信息，后期一直保持着持续的一个连接。然后当我们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出这款产品的时候，他们也成了我们就是第一批的用户。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一些媒体对我们的一些报道，也获得了一些社会人士对我们的一个电话咨询，后期呢这些人对我们保持一个持续的一个关注，甚至说有一些采购了我们的产品进行体验。 可以说是推向市场过程当中你们做了一个很匠心的一个心态吧，就是很慢的这样一个速度，包括从研发然后到过去探索市场。其实在今年的秋季然后才开始第一批的可能样机的一个上市。然后那你们目前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然后前期也投入了很多，那么你的团队大概是怎样的一个配置？ 我们从发展到现在呢，团队一直是比较精炼的。我们的团队呢，学历啊，就是基本上从我们创始人开始，三个博士，然后后期我们又陆陆续续吸纳我们中间的力量，还有骨干的力量。我们现在整个团队是14人，14人里边呢，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作为我们的核心技术研发人员，然后另外三分之一是我们的市场跟渠道销售的人员，然后另外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产品供应链把控人员。 那因为一个产品你们自己研发出来了，那肯定需要很强大的这样一个供应链的这样一个资源。那你们在考虑自己的选择代工厂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然后目前代工厂的工厂，他们目前你们是怎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 代工厂这呢，也是一般的创业型团队选择的一种合作的方式，就是创业团队拥有技术，拥有设计，然后最后一步代工呢，这块请代工厂作为一个协助方。我们从2015年一直到2016年，整整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去做这种供应链合作方的一个筛选跟了解。我们也是经过大约几十家工厂的一个遴选，最后选了3家作为我们最终不同零配件生产和组装的工厂。然后呢，这个工厂最终我们选择这几家都是具有10到15年之间行业净化器、净水器或者白色家电生产经验的一个过硬的一个工厂，他们都具有这个9001这种生产品质的一个标准的体系，所以说呢，对我们的品质还有各种质量的把控是非常具有这样的能力的。 你们全期准备的特别的充分，包括团队的配置也特别的优质啊，都是大咖。你们做了那么多的努力，那听众肯定也觉得这款产品特别的好，那肯定是想了解一下价格。那目前现在是市面上的价格是怎样？ 我们这款产品现在的定价是3999作为零售价。之所以定这个价格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维护成本确实是特别低的，用3年能为用户可能节约2到3000元的成本， 后续投入很少。 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是更多的想把这个产品做成我们这种高品质，然后做成品质升级、消费升级的一款产品。所以说呢，我们用的所有的零配件，包括从底座的材料、从那个显示屏、从检测器、从各种封路循环的一些零配件，都是选用品质最好的。所以说我们的成本会高一些，然后但是呢，我们的品质是最有保证的。当然了，后期我们会出一些类似减配版或者说低成本的一个版本， 这样呢满足不同用户的一个使用的需求。 宽屏这一款可能覆盖二三十屏这样的一个产品，你们还会有可能比较亲民的价格的这样一款产品，也有可能3999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可能高标准的这样一款产品。而且您刚刚也说了，其实也会根据每个个人需要，然后在办公桌上放一款这样的一个小的空气净化机，类似于别人防辐射的那个仙人球一样放在上面。然后也会有一些对于弊端的像一些公司，然后80-90平的这样一个平米的，也会是一款高功率的一款产品。那在选，而且你们一直讲究就是一个高品质而且匠心的心态来去可能前期的购买的价格比较高，但后续的维护成本特别的低。那在选择渠道方面，你们肯定也会有一些精心的设计。那有没有去，那我能想象到啊，你们这款产品可能定位可能会采用中高端的人群，但是有没有去向市面上的一些美容院呢等等一些机构去合作？ 是这样，我们现在做这个产品呢是多方面的去跨界整合其他行业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最近呢，我们从不同的几个行业做了一个无霾计划打造的方案，比如说无霾医院、无霾健身房、无霾美容院等等这样的一些计划。我们目前呢是跟几家私立医院，包括目前北京体量比较大的和美妇儿医院，还有北京康熙神针堂国际医院等等这样的私立医院已经建立了合作，他们对我们产品有了采购，同时还衍生出了一些其他的合作方式。比如说把我们产品作为他们给客户搭载销售的一些礼品，然后同时呢我们为他们创造一个无霾的一个体验的环境，提升他们的一个竞争价值。对，所以说从弊端是做了这样合作。 明白。一方面给他们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的环境，然后你们一方面你们也得到了一些很好的优质的用户。 对的， 就是这样一个双赢的方式。我们聊到了淘客科技的商业模式，聊到他们的团队。那下一节我们先聊聊淘客科技的创始人赵龙赵总他自己的一些职业的经历。然后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国一国二现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偷，晚上不叫水，第二天也不头疼，每次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幺三九 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90后资深旅行控一枚，我有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那投科科技做了，现在从研发到现在已经做了2-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而且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弊端机构知道你们这个产品性能特别好，和你们进行了一些合作，也有很上千的这样一个 C 端人群体验了你们这样一款产品，然后也采用了可能像京东众筹或者是其他 B 端公司的这样一个合作方式进行一些分销，都效果都非常的好。那这一块肯定也是源自于你们自己的品质，包括你们自己的团队这方面的各方面一个能力吧。那您自己之前是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那为什么要去选择往空间净化这一块业务来去创业呢？ 我本身学的专业是机械工程，我在清华2011年开始读博，一直读的是跟 VD 喷射相关的一些研发工作。因为我们在2014年看到，确实是前两年，有一些空气污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室内、室外的一些大气也好，或者说室内一些环境污染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当时有三个创始人，我和另外两个小伙伴，就是想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当时也发现一些行业内其他的产品它存在一定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利用我们现有的一些掌握的知识，还有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现有的一些技术的专利，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也属于一个跨界的一个整合的应用。本身我研发的这个微滴场喷射这个技术呢，应用在生物 3D 打印等等其他领域都是很成熟的，然后但是呢，我们把它用在了这个环保方面、空气净化方面，算是做的一个跨界应用的一个创新。然后呢，同时呢，我们针对室内空气净化呢，做出了一些独特的结构还有控制参数的一些专利。这样呢，就是我们后期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做的一系列的研发跟攻关的攻克难题的活动。对， 那一个团队，创始人和特别是合伙人他们之间的功能或者是之间的配置肯定需要有互补性嘛。那您自己是可能研发比较厉害，那你们其他的合伙人他们的分别在哪些方面可以帮您去分担，或者是帮您去在其他方面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 我们现在有四个人作为合伙人，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和供应链到市场销售方面等等，都是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资源整合能力跟个人能力的发挥的。比如说我的另外几个合伙人分别是从事市场和销售，我的合作伙伴郭阳，他是在中金、优酷土豆等等咖啡 PE 等等其他的企业做过多年的这样的运营，在市场跟销售的这个经验跟策略战略方面都是具有非常资深的能力。然后我的另外一位合作伙伴陈世军陈总，然后在供应链还有产品设计管控方面也是具有将近20年的一个行业经验。我的另外两个原始的合作伙伴秦毅等等，然后呢也是在具体的生命健康空气质量管控方面具有深入的研究，这些都能指导我们做这种下一步产品的研发跟升级。 你们团队配置也是特别的完备哈。那那么多的大牛或者是那么多行业有经验的人汇聚在一起，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歧，或者是因为自己都特别有思想特别有能力嘛。那在这遇到这样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您作为 CEO 是如何去解决的？ 其实一个创业团队遇到的问题甚至说比大公司遇到的一些难题还要多，因为小公司什么都要亲力亲为，遇到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就是基于我们核心的一些战略思路，然后呢去就着这个问题去跟着我们的一个战略思路去做挂钩。我们不一定非得是就着一个问题去展开讨论，我们会时刻的拿我们公司是什么样一个公司，公司发展到一个什么样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些评判标准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决策。所以说其实我们的一个决策呢也不完全是个人拍板，然后我们的决策呢是尽量的去用公司的一个长久的一个规划去指导我们每一个人去做事或者说做决策。当然呢，在中间如果说有一些确实大家在短时间内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些问题，我会从更全面更系统的一个考虑的这个角度上做一个综合的权衡，然后做一个最后的一个选择。 那这是团队这一块，那你们目前产品已经 可能研发花了 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上试验也做了一些推广的活动，感觉都是一帆风顺的。那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瓶颈呢？因为好多项目，特别是像您这样需要研发成本特别高，需要前期大量投入的一些项目，资金链的断裂，或者是人员工资然后没法去结算，然后或者是选择去与产业链商去合作方面之间会有一些问题等等，他们都会导致这样一个项目在还没有推向市场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没有办法成型了。那你们目前前期的问题都已经克服，那都是一帆风顺的吗？还是也是经历的一些小的坎坷 啊？其实不是一帆风顺，其实这中间这个坎坷的事情还很多。我举几个就是不同阶段遇到一些不同的难题。首先在创业之初，2014年之初呢，我们是在清华的校园里边，我跟我合伙人的寝室阳台上进行了创业。当时呢因为我们潜心研发还没有真正的去崭露头角的时候，我们就是还没有真正自己的办公和实验的场地，我们就在这个寝室的阳台展开我们各种的技术的研发还有零配件的组装，然后传出来一台我们当时第一个版本的一个原型的样机。然后这个过程中呢也是赶上整个冬天，然后呢在这个阳台上一是很冷，二是要跟这个楼长啊斗智斗勇，然后经常会违背一些学校的规定去占用 电器什么的， 对，占用这个防火通道啊，违规这个使用电啊等等。但是呢这些过程呢我们都是就是紧着这个锲而不舍的精神去把它解决掉，最终呢完成了我们这个第一阶段的一个初步的研发探索的一个任务。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我们真正组建了公司，然后到拿到了一个种子轮投资之后，我们的难题呢就是如何去吸纳更多的更优秀的人才去帮助我们实现这个产品的一个升级跟量产。因为我们在学校的过程中结识的这个人的资源毕竟还是有限的，同时当时公司的体量也比较小，然后后来我们还是把我们最专业的这个角度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亮给我们的未来潜在的一个同事或者合作伙伴。我们的优势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高科技技术，同时我们的团队是有冲劲儿，然后呢有梦想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受到初步的一些资源方资本方的看好跟重视的，所以说呢这些呢解决了我们中期的一段时间招募人才的问题。然后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最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难题呢就是如何把这个市场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拓展。因为整个的一个 C 端产品，它从品牌认知到用户的信任，这个中间要走比较长的路，这个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作为积淀。 那目前问题可能是要更多的用户去了解你们，然后来去使用你们的产品，然后得到更好的口碑，然后从而呢得到更好的数据，然后下一步也能达到更好的这样一个融资和市场的一个认可。下一步肯定最重要的，想一个项目想活下去，或者是一个互联网创业的项目想活下去，其实更多的需要一些资本的帮助。那你们在考虑与资本的接洽过程当中做了哪些努力？有见过一些投资人或者做过一些路演？ 这个见的投资人也非常多，然后路演呢也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场合也参加了多次。我们一共进行了两次融资，第一次是在2015年，我们公司成立有半年之后，我们在2015年的下半年拿到第一轮的种子轮投资，就是将近200万的一个投资。这个投资呢是当时我在清华参加清华 XLab 举办的加速计划，然后这样对接了一些清华的校友的投资人啊，其中也是有一些非常有名气的投资人，比如说英诺天使的李竹竹总，还有其他的一些清华校友的一些前辈投资人，然后对我们做了一些就是产品的一些了解，然后之后呢觉得这个技术和这个市场都是非常好的，对我们做了一个初期的投资。后来在2016年的7月份，我们完成了产品的一个初步的样机的一个生产，那时候我们凭借这个产品一个初步的一个成型，拿到了我们第二轮投资，就是天使轮，大约在600多万的一个投资。 也是前后也拿到了两轮融资，可能都已经或者加上前期的投资可能已经有小1000万这样的一个投入。那目前拿到了这笔600万的融资之后，你们对于项目未来的规划是怎样？主要发力的哪些方面？ 因为之前拿的融资呢主要用于技术研发、产品开发，还有这个量产啊、模具制造啊等等。然后呢我希望就是未来我这个产品经过前期用户反馈之后，逐渐的去提升品质，逐渐的去打磨， 到2017年上半年呢，我们会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拓展。所以说在这个上规模之前呢，我们也需要另一笔这个更大一点的资金。我现在也正在筹备做 Pre A 的一个大约在800万的一个量级的一个融资计划， 准备拿另一笔钱，然后来去打通市场，或者是做一些宣传推广，然后来去让更多的得到更多的认知，然后那也更好的可能提升一些数据。那这是你们自己的在融资方面的一个规划。那2017年总体的目标能向我们说一下吗？就是可能希望有多少的用户，然后产品线 SKU 方面能扩大几条业务线路，或者 2B2C 的，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2017年其实我们会基于我们已经储备了两年左右的一个技术，做一些产品化或者有针对性的一些研发。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规划的产线大约有3条，除了目前我们现有的这个家用型净化器之外，另外一条呢就是更大型空间的这种就是柜式新风净化的这个机器，再有就是更小型化一点的适用于办公办公白领办公桌上使用的一个小型的桌面型的净化器。这两种呢再结合我们现在的中等尺寸的一个家用型净化器，就基本上能够涵盖人们在室内的一个大部分的生活场景或者工作场景。他在家里呢可以用家用型净化器，在办公室呢办公桌上可以摆一个小型的净化器，那么在会议室可以有个更大的一个生态水洗的净化器。然后呢未来就是3条产线作为2017年的一个主旋律。然后呢在用户方面呢，我们希望通过第一款产品建立我们用户的一个正向的口碑还有渠道。我们希望把其他产品加上第一款产品，在2017年能形成2到3万台的一个销量。 那节目最后呢，感谢淘沃科技的创始人赵龙来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赵总的目标在2017年能够实现，也祝愿更多的人能吸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清新的空气，然后来用空气净化器改变我们的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活。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8万级全新家用大七座 SUV CX70T 已经到店，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爱信 6AT 6MT 变速器，高效动力，智能科技为您而生。预定即享1000元抵扣3000元现金。北京市辉400815-5257。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雾霾，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不开窗换气，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 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请加微信号华慧家新风系统首字母。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线上线下搞教育，全站人才有玄机，应试学习素质教育，互联网生态奥秘多，技能学历履历努力，优才教育招招制敌。大家好，欢迎收听车库咖啡电台，我是小庆。今天非常有幸我们请到了优才学院的创始人吴星。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优才学院的创始人吴星。 嗯，你好。先跟我们大家讲一下这个优才学院都会进行哪些方面的培训。 优才学院目前开展的教学培训产品大约有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面向在职人群，1到5年左右的这帮在职人群的纯在线的直播的培训。他们在工作1到5年左右会遇到一些发展的瓶颈，或者是从小公司想进入大公司，那么通过我们的在线直播的培训，帮他们完成这种认识上的提升和职业瓶颈的突破。第二个板块呢，目前是面向在校大学生，或者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在社会上想转行进入互联网的这帮人群，零基础的也可以，然后呢他想进入互联网开发呀或者设计这样的岗位，那么没有技能的话，经过我们的培训就能成功的转型成为一个互联网人。第三个板块呢，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一些小区规模的测试，就是对于由于好的高校里边，就是特别是985、211或者是一些苗子比较好的这些同学，他如果想通过传统的培训的话，他觉得吃不饱，或者是觉得进度太慢，那么呢我们为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高端的师徒班。那么这个师徒班呢是相对来讲学习强度大一点，指导的老师也会高级一些，然后呢给他们强化的4个月的培训，让他们成为在初级的入门程序里面比较高端的那一部分人。当然薪资水平各方面也会高一些。大致呢就是这三块。但总的来讲呢，我们这三块都是面向互联网的核心岗位的人才培养。并且是以解决工作或者是提升职业能力为目标的。就是这样。 就是互联网方向，然后是指一些这个开发 设计的产品经理都有。 对，就是具体都有哪些方面的培训，就是或者是有哪些课程 课程。开发方向的话，我们目前有安卓那个 PHP 前端，然后呢也有iOS 和大数据，这些也在规划之中。另外设计专业或者是设计或者相关的产品经理吧，设计就是在企业里边就是设计师，设计界面或者设计网站，然后产品经理就是管理项目或者设计产品原型或者挖掘需求这样的一个岗位。这些岗位在互联网里面都是比较核心的岗位。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就是您说到的这些岗位，感觉都是其实在这个工作当中这个薪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对，目前来讲我们培训的那个学员毕业了之后，他最低吧就是大专生出来也能拿到5000甚至6000以上，然后呢本科的话应该能拿到7000-8000这个水平，优秀个别的能过万，就是刚刚毕业出来。那这个来讲其实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人群，或者是想从别的岗位转过来，这个薪资还是不能叫非常可观吧，至少是还是有吸引力的。因为现在普通的大学生大专生刚刚毕业的话，他在社会上也就能拿到3000-4000左右是吧，3000-4000的这个范围。那么通过我们的培训能让他的工资至少是有一个50%甚至100%以上的提升。并且学费的话比如说在2万左右，对于公司来讲也就是 成功转型的话，也就是三个月的工资，三四个月的工资，这个投资回报率我觉得比其他的这种各种那个投资方式应该是高得多，并且这个是长久的。 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想要个人技能有所提高的话，可以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培训，就可能他已经在做这个行业的一些工作了，然后对自己现状不满意。 对，我们在职人群这一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比如说像在小公司里面，他可能没有接触过大型的用户量的项目，然后呢认识也不够多，那么呢他想，如果想像现在处于年后年前后，他需要去换工作的话，换一个更好的工作，他需要增长他的认识，或者是在工作两三年的时候，其实基本的操作都会了，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发展没有人指导的话，他是迷茫的。那么这部分人呢也需要培训，那么我们在14年开始的这个全栈工程师的培训，主要开始是面向这类人群的，并且通过纯在线的方式来做。我们是从15年开始才去做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才向零基础的人提供培训。但是零基础的人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 零基础的人， 对，零基础就是只要你有决心愿意投入，成为一个互联网的设计师或者产品经理或者是工程师的话，我们会根据你的特点，比如专业背景，比如说你是学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我们可能会推荐你去学编程，你是设计相关专业的或者文科专业的，我们会推荐你去学设计，或者是你如果非得真的喜欢编程，你可以去学前端，这样的一个安排。 所以说就是你适合学什么样的方向，然后你们也会进行一个专业性的一个指导。 对对对对，我们 会根据他之前学的一些内容， 根据之前的专业背景和他的兴趣。其实作为职业教育的从业者来讲，我觉得给学员做职业规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就是比如说即使到了现在，我自己本人比如说对我们在职的人群，在职工作了几年的人群，他们当遇到一些职业问题的时候，甚至是比如说他拿到了三四家公司的 offer， 比如说我经常会收到这样的微信，那个吴老师，我拿到了，那个某某，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学员有那个拿到了什么优信二手车，拿到了那个一下科技是很厉害的，就是什么那个什么小咖秀啊，全是他们家的，就秒拍啊，全是他们家的，就一直播啊，全是他们家的，对，拿到了，那怎么选择呢？我可能会给出一些建议，对，从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从他现在的融资的情况，从他所拿的 offer 的在公司里边的核心程度，对吧？比如说尽管是一个好的公司，但是他可能在那个公司里边干的是边角的工作，我可能也不建议去，你还不如去一个稍微那么中等的公司，但是拿的是一个核心岗位，这样对于你个人职业发展会更好一些。所以做职业规划是我们做职业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无论是对于初学的还是对于已经有经验的，我们都会去从他自己的本身的专业背景和他的兴趣去挖掘，给予一定的建议，然后他最后当然做决定的是他自己和他的父母。 就是这个职业规划可能会在他就是进行一些学习培训 学习前学习后 都会 包括他毕业的后，我们还会提供服务。尤其像优才，我们所贯穿的理念叫做对学员的理念叫做终身成就支持。终身成就支持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已经毕业了，我们也会就是给你提供就业服务，提供就业指导。你毕业了两三年了，说不定你还想进一步的提升，你还可以回来。我们优才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就能够帮你继续再一次培训，能够帮到你的。而这个特点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培训机构可能都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做不了高端的培训。第二个呢，可能也不会去给学员提供更多的持续的服务。尤其我们优才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像我们的那个股东里边有创意公社，就是创意公社就是在咱们家乐福旁边，中关村家乐福它就是他们运营的，然后有楼上的创新工厂。那么这些呢，其实在创新创业方面，我们也基于一定是，比如说我们学员想创业，真的不错，我们也会推荐给我们这些股东，让他们去看看是否有孵化的机会，或者是投资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条直通车，是吧？这个距离都是零距离的，但是可能别的培训机构的话，可能服务不到这个层次。 就是感觉服务的面很广哈。 对，我们叫终身成就支持。 终身成就支持。 对对，就是因为教育和学习本身，其实它已经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 对 对吧？

有合伙人加入，合伙人呢有相当强的这种线下的背景， 嗯， 所以那我们也成为一个正式互联网加教育的团队，而不是说一个纯互联网的团队。14年之前其实是纯互联网人在做这件事情，14年下半年开始有教育行业的人，到现在我们有5个合伙人，里边有3个都是做教育背景的， 嗯， 5个合伙人3个做教育背景，所以这是好那个团队的特点吧， 嗯。 第二个呢是，就是我们自己对职业教育本身的认识，在第一年的时候做的是录播，第二年做直播， 嗯， 做直播呢，我们其实也尝试过向零基础的人群提供培训，做一些免费的公开课。后来发现什么呢，就是比如34课下来100个人，我们只有10个人他每天晚上都来听啊，可能有30个人他陆陆续续偶尔在听，对吧，那么有70个人都流失了，只有这10个人可能真正才学到了一点，学到了东西，是吧，那对于我们来讲就很纠结这件事情，我服务的人群服务了100个人，对吧，如果我将来真正走收费的话，这100个人都得给我交钱，对吧，收几千块钱，4000-8000的，但是最后只有10个人学出来，那就像健身一样，可能那90个人也不会向你要你的钱，不会把钱要回去，那可能也不好意思，因为大部分可能都是学生本人自己的原因，对吧？就像健身一样的，对。但是我们自己觉得这个过程的价值就没有，对吧？另外一个呢，其实，在培训行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口碑，就转介绍啊，他培训完了之后觉得好，再推荐别的学生来，对吧？尽管我们线下才刚开始做，但是我们转介绍也占了一定比例。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只培训了10个人，这个转介绍来的量就太小了，同时我们也觉得赚了学生这个钱不安心，对吧，这是一个看到表面的现象。另外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自己也分析职业教育本身学习的特点，因为职业教育学习的点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它需要一些手把手的指导，对吧，比如说搭建和开发环境，这个过程在开始对于初学者来讲就是个挑战，第二个呢就是它不像学英语或者是学会计这样的东西，你听一两节课没学，回过头来自己复习其实是能跟得上的。 嗯。 但是像我们学技术啊，也就是比如像我们学数学也是这样子的，你中间有几节课没听，那些概念你没听懂啊，你就跟不上了， 对 吧？啊，就非常容易放弃掉，对吧？有个什么事没来，可能就放弃掉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觉得，还是回到，因为我们本质上来讲还是做教育嘛，要产出，要结果，要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才是我们的目标，对吧，其实形式并不重要，所以我们就觉得开始考虑线上线下相结合，但目前来看这个转型应该来讲不能叫成功吧，至少是还是可以的，达到我们预期的，并且我觉得虽然我经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投资人可能会问我，你们幼才团队你看第一年做录播，第二年做直播，第三年做线上线下，你们是不是老变来变去的啊？是不是在转型？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没有转型。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创立优才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做教育的本质的目的不是说我的形式是什么，而是我的名字里面去确定了，就是培养优秀人才，对吧？对，我觉得培养优秀人才这是我的目标，对吧？你干其他别的都不是我的目标。 对，我会想方设法 怎 么能够培养出来， 把这人培养出来，对吧？所以这个最原始的初心一直都没有变过。对吧，只是说why我没有变过，只是中间那个 how 怎么做去变化，对吧，我教什么那个 what 可能经常在变，对吧，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也并没有说那个是随波逐流或者是什么样子，就像我们的14年开始做直播，14年的时候做直播的还是比较少的，对吧，我们有没有是率先的一批从在线教育去转到线下去的这么一些机构吧，或者是一些企业吧，并且对于我们来讲，您刚才讲到线上线下转线上的可能现在比较多，线上转线下的比较少，那这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优势的。另外一个优势在哪里呢，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又在主打的是全站的这概念，同时呢我们是从高端开始做起的线上，就是做的是在职人群，我们高端都能做，我们做线下做面向初级人群，这个其实是就是那个品牌优势都是一样的，你先做高端再做低端其实是还 OK 的，就是无论是别的产业，比如说汽车产业也是 OK 的，比如说宝马，对吧，它除了高端的汽车的，它上面出了自行车，它也会收税嘛，对吧，但是如果你是做云九自行车，你再做个高端的汽车，其实没人去追分的，那对我们也是选择这种理念在走，就是我们高端的品牌现在一直都在做，但是向下到这个初级人群，人家是认可，觉得优才你看能做高端，质量不错，高端的口碑不错，对吧，初级也是可以信任的，这边老师都很多，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本身就有优势， 当时是一个这样子吧。 当时您先做的是线上，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要走线下呢？ 当时候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对，没有想过，只是觉得慢慢的发展，觉得线上培养不出人才来， 不出人才，我要 也在 想办法了， 对，也在有意的去吸收这样的合伙人的加入，后面到合伙人完备了，然后呢，那个模式也想得清楚一些， 对， 然后资金也到位了的话，这个事情就不可能来做，所以2016年我们一年来讲就非常发展的就相对快吧。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全站人才，那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全站其实在我们刚刚2014年2-3月份推出的时候，其实这个词可能知道的人比较少，但现在来讲已经比较普遍了。这个词它是来源于Facebook 他在一个论坛上说，我们只需要全栈工程师，我们只需要全栈人才，叫 Full Stack Developer。我们就去探究这个背后的意义。当时就想，为什么 Facebook 只需要全栈工程师？那么我们了解到 Facebook 它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是这样子的，就是刚进入公司的时候，其实它不分专业，不是说你这个人上来就进做移动开发或者做 PHP 开发，或者是去做产品经理都不分，然后过一个月的新兵引下来，然后呢就会把你按你的特点，你自己擅长的东西放到各自的项目里面去，并且可能还会随着项目的调整或者公司产品线的调整，随时都会把你从这些项目中间穿插来，会让你去写新东西做新东西，对吧？那么这个背后的含义呢，其实对工程师本身有了一些素质的要求呢，就是我总结为这几个特点吧。第一点呢，就是你的心态是开放的，尤其像去工程师，其实有一些特点不是特别好，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语言，我就学这个语言，其他的我都不在乎，是吧？甚至不看都不看，这其实是一种不好的特点，对吧？你太偏执，对吧？你应该有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这些东西。第二个呢，毋庸置疑，你要了解这么多东西，你的学习能力也比较强，对吧？然后第三点呢，我们觉得，既然你看 Facebook 它提出的概念是12年 Facebook 已经上市了吧，可能，对吧？这么大的公司都需要这样人才，而我们后来发现中国现在创业很火啊，创业的那个小公司其实它更是需要这样的人才，因为创业的公司里边，你不太可能去说你这个人去转人转岗，比如说像我们优才一样，做人事的同事，可能有一个人事的专员，他可能还干着一些行政的活，是吧？行政的活里面，他可能还管宿舍，然后可能还管社保，对吧？这个所以，当然技术里面也是这样，你可能坐在后端，但是可能某一天前端或者是需要你支持，或者是 APP 的一端需要你去去了解一下，对吧？提一些意见，那你不能不会，是吧？那我就觉得，创业公司需要，大公司需要这样的人才，我又觉得跟优才本身培养优秀人才的理念是很符合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词给突出出来了。优才应该也是国内第一个去突出去做全栈工程师人才培养，然后呢也是目前应该也是唯一一家把这个当做一个主导的一家企业吧。所以总的来讲，还是我觉得全栈这样的理念和全栈这样的方式对人才的特点符合我个人认为培养优秀人才的目标。 可以说对于学生来说，这个他的路是宽的， 对对 对，他选择性也会很大， 对对对，他相对来讲选择和他的心态和他的这种学习能力其实都是企业所需要的，企业也不想招一个人你就只会做 PHP， 然后给派一个别的工资过来，我不会我不知道，对吧？你别给我这是前端的活，这是 APP 端的活，我向老板到项目经理到都不开心，是吧？需要的是没问题，我可以学，没问题我能学会，没问题我几天搞定，得到这样的答复的时候会好一些，是吧？这样的人才是得益众人。 那这个全栈人才的这个培养周期会不会很长呢？ 没有，是差不多的，因为虽然我们叫全栈人才培养，不是说他一上来什么都把他教会了，我们还是有方向的，专业方向，比如说我们还是以 PHP， 比如学 PHP 为底，还是以 PHP 为主，安卓会以安卓为主，但是呢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去穿插的去让他去了解上下游的东西，比如说学安卓的，我们会让他去了解安卓的微博开发，会让他了解一些后端的性能的东西，那学 PHP 会让人了解前端，会了解人家 APP 的一端的机制，会了解一些底层的像 HTTP 协议，对吧？和运维的东西， 嗯， 那这些东西其实，主体的教学和学习还是在他本专业上，但是呢，他对其他的衍生的上下游的内容呢，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吧，会让他在企业里边开展工作会好一些， 嗯。